大家好，一年一度的书展又来了。今年的新书除了有毓敏的《敢有高人动地哀》，还有台长梁锦祥的《香港之死》，还有李仪先生的《世道人生之香港无敌》，天谴报应自作业，最后还有万众期待的毓敏栋笃串2019我讲故我在 I am still here 的高清现场录影 USB， 而我们的摊位就在 Hall 1-1B-A40， 到时见啦。 第二節，大家看到後面的新聞，亦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發現。就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就是一個在其他的太陽系裡面形成的月球。就個過程，可不可以解釋這個新聞裡面說，解釋這個過程是怎樣的？ 因為 我自己都不是太記得具體那個星系的方位啊、位置那些東西。但是呢，即是我覺得更加好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呢，我們自己的月亮怎麼形成呢，我們是搞不清楚的。啲學說啊，譬如話是不是地球自己揈那些東西出來跟住變成月亮啊，又或者是不是呢，月亮本身不是我們的，不過是有嚿彗星飘过我哋，然之后俾我哋捉住咗。咁另外仲有一个学说就係、是、呢我自己比较倾向相信，就係曾经呢喺地球形成冇耐嘅时候呢，就有一粒小行星撞咗落嚟。撞落嚟嘅时候呢，佢唔係沉咗去个地球中心个底嗰度，而係佢会呢拉起咗啲物质离开咗地球表面一个距离，然之后就佢就凝结咗成为一粒月亮。咁即係呢個撞擊說，咁就係我自己比較傾向相信。咁但係呢樣嘢未有定論嘅。咁點解冇定論呢，就係、是、因為呢我哋唔係太有能力去喺天文上面搵到實質嘅數據，睇到一啲衛星係點樣形成。咁具體呢、這個人哋嘅月亮個位置喺邊，我自己即係講唔清楚，可能台長要幫手睇下個新聞入面有冇講啦。咁但係我自己非常驚訝就係呢，今次係第一次我哋能夠呢唔係淨係睇到人哋個太陽係上面嘅嗰啲行星，而係可以睇到埋人哋上面行星周圍係有月亮凝結緊。咁能夠如果搜集到越多的這些這樣資料呢，就對於我們了解那些衛星怎樣形成啊、月亮怎樣來啊這些，甚至乎去概括地去了解這些衛星形成的機率，因為衛星形成機率多多少少都影響到我們地球裡面能不能夠有四季氣候那些這樣機率的。咁當我哋能夠更加清楚了解到月亮點形成嘅時候，就可以有一啲其他天文學上面未解嘅數據咧，我哋可以再掌握得準確一啲。 係，咁佢哋見到嗰個過程係點樣嘅嚟 㗎？嗱，其實就咁嘅，佢而家影到就純即係其實就比較似一個狀態，就係咧都係一堆氣體，一堆雲。咁中間嘅嗰、那個佢哋個太陽係乜我就唔係好清楚啦，但係基本上呢而家形成緊嘅嗰粒月亮呢，就比較似係嗰啲呢我哋木星土星周圍嗰啲月亮嚟嘅，即係由佢係一個呢喺比較巨大嘅氣體行星周圍形成嘅嗰啲月亮嚟嘅。咁而家睇到情形就佢就比較似就係呢都係有一堆氣體周圍冷卻咗，然之後嗰度形成咗一個嘅月亮喺度囉。咁我就會講啦，即係如果對於今次影到呢一個月亮形成嘅過程，對於我哋自己地球附屬嘅月亮了解佢誕生嘅故事有幾大嘅啟示呢，我就會覺得個啟示未係算好大，但係呢總算係一個呢即係都叫第一次可以睇到人哋啲月亮點形成。你話如果未來嘅話，我哋可以睇到一啲就係話哦，直頭呢就是有一些在外面的太阳系上面有一些类地行星、即是个铁质比较多的，比较近个本身中间那个太阳的话呢，然后它的质料本身是一个固体，外面有个硬壳，万一这样东西它会不会有可能被其他的东西撞到，令到它最后由没有月亮变成有月亮呢，咁抑或甚至乎是它原来可以自己揈揈一揈到东西出来，或者是根本上它原本那個的仲是一堆星際氣體的時候呢，就已經是 各自形成了一粒地球一粒月亮，会不会又是这样呢？如果透过更加多这些观察就可以找得到更加多这些数据。 但是这里后面有个逻辑的问题，就是你即使看到这个是这样，但不等于以前在地球那个是这样的嘛。 冇錯，冇錯，嚇嚇！而且我頂多會講咯，佢最多就會解釋到俾我聽，我哋嗰啲木星、土星周圍嗰啲月亮大約會係點樣誕生咯，咁就似嗰啲會比較多嚇。 咁佢望緊呢個咧，係咪一個形成緊嘅一個星系嚟嘅，即係正在形成嘅星系？ 係啦係啦，你可以想象緊佢真係一個好初生嘅一個太陽系，咁上邊亦都有啲行星，咁都係一堆氣體，佢自己慢慢走埋一嚿。你大約就確認到咧邊一個部分係比較物質集中同埋個温度，其實最主要睇個温度嘅分布啦。咁你就知道邊度多啲物質喺度，邊度少啲物質。 嗯，咁佢而家講呢個咧，係咪話咧就係嗰個形成嘅過程本身咧，佢係嗰個呢個太陽系入邊自己形成嘅，唔係一啲外在嘅力量令到佢產生嗰個變化嘅。 我自己相信是啦，即是你睇唔到一个，即是如果你要睇到是因为一个冲击现象的话呢，咁嗰个星云嘅形状啊，同埋你可能经历个时间一个比对呢，就你会睇到那个影像会有一啲特征俾你睇到啦。而家睇到就似乎都系一堆气体，有一啲喺外围，有啲中间可能走埋一嚿，但有啲可能喺外围，就好似一個土星環嗰啲咁樣嘅狀態，就係一個嗰堆環，其實一個氣體嚟噶，就慢慢喺上邊就凝結咗幾粒幾粒嘅呢啲咁樣嘅衛星咁樣嘅物質咯。 嗯，同埋呢個過程本身一定係冷卻嘅過程嚟噶。 係啦係啦，一個冷卻嘅過程。咁其實又可以提多一提啦。對於咧呢一啲叫做類木行星，即係佢本身係好多氣體好重嘅呢啲咁嘅行星，周圍形成嗰啲月亮咧。就通常有好多粒嘅，咁以我哋太陽系嚟講，咁你話木星外圍嗰啲衛星，我諗而家我都冇最新數字嘅。你如果話俾我聽數到佢有四十幾粒，我都絕對會信嚇、嗯，因為係嗰啲有啲好細粒，以前睇唔到，而家變咗睇到。咁、嗯、然後佢哋咧呢啲咁嘅衛星各自有個大細唔同，佢比起嗰粒大嘅行星本身細好多，但係佢每粒各自咧都隨隨便便好似一個地球咁大粒嘅。 嗯， 然後佢上面亦都有一啲地質嘅現象，嗰啲地質現象唔係因為佢冷卻得太慢，即係佢有熔岩嘅活動，會有地殼活動，但係個地殼活動主要個能源咧就唔係來自佢本身所儲存嘅地熱，而係咧就係嗰個本身個行星俾佢嘅嗰種叫潮汐力，就不停地將呢一個衛星本身咧就好似鏈泥膠咁樣咧，將佢變形鏈嚟鏈去，一路去鏈嘅時候去變形咧，咁基本上。令到佢個殼咧不停地變形撞嚟撞去咁嘅意思咯。 嗯，但你講嗰個變形都係維持翻一個大概嘅橢圓形度啦， 係嘛？係啦，係啦。但係其實你知道我哋地球就算講緊地殼變動，佢變極都唔會令到我哋覺得成個地球變咗橢，變粒攬物咁啦。咁嗰、那個即係、就是那個現象係有，但係就唔係一個可以喺我哋肉眼離開個嗰個衛星可以睇到嘅一個 movement 咯。 好啦，嗱，另外一個同呢、這個即係同天文學相關嘅就係咧，比頭先我哋講嘅更加重要啦，就係咧人類咧遲啲可能可以喺大氣度咧，咪喺呢個火星度生存啊，咁咧就有一個物體咧就幫到我哋要做呢樣嘢嘅，就叫 aerogel 啊，嗰、那個神奇物料咧就原來可以隔熱啊，同埋隔輻射喎。咁喺地球上我哋用緊咩 aerogel 係有即係咩產品有呢個 aerogel 嘅？ 嗱，而家其實我哋應該話啦，越嚟越多呢啲產品會走出嚟嘅。咁但係你問我呢種技術點解其實一早就即係呢種物料一早就有，但係點解而家先至比較多應用咧？我諗其實就係、是、即係大家需要明白就係呢種物質，佢唔係一種單一物質嚟嘅，佢係需要一啲複合嘅化合物，然之後形成一個特定嘅結構，將入邊嗰啲水分能夠抽乾咗，但係抽乾咗水分之餘咧。本身嗰分子結構咧，繼續可以好完整地保持落嚟。 嗯， 咁於是乎呢嚿嘢本身入邊咧，99.8% 係氣體嚟嘅。咁佢好輕，輕到個地步就係可以，即係我諗咧，如果大家都試過喺香港行一啲商場咧，都有人嘗試整一啲嘢出嚟俾細路仔玩嘅，就係嗰啲整一啲泡泡，即係好似一啲氣泡咁樣嘅飛碟。 但係嗰只碟係輕得好緊要，你係咁樣吹下去已經係可以成個商場入邊周圍飛㗎啦。咁但係佢又唔係好似嗰啲咧肥皂泡咁一路咁樣上，淨係上或者一路落或者就係你篤一篤佢好易爛。佢呢種咁 air gel 咧，相對就係冇咁容易爛嘅嚇。咁但係當然要睇你溝到乜啦。佢可以溝到個地步就係話咧。好堅硬都得，甚至乎咧，得嗰兩 gram， 但係都有大大嚿嘅呢個 aerogel 咧，係可以咧同我咧，你壓成包米喺上面咧，佢都唔變形嘅嚇。咁呢種物料本身就係1930年代本身已經有人提出咗出嚟，有人嘗試整過，咁然後到今時今日咧，就真係可以整成為咧一個堅硬程度、耐用程度更加高，即係出嚟就係一個有用、更加有用嘅物料咯。咁點解會諗到佢去到太空嘅科技呢？咁因為其實本身呢個 aerogel 呢喺地球上面你都諗到好多好多應用㗎啦，攞嚟整啲隔熱嘅嘢。其實喺即係譬如我應該我 send 俾台長你嘅呢個新聞入面呢，你可以揾到呢，就係其中有幅相好得意嘅。你點咗個火，呢個火上面呢擺朵花，咁但係火同花之間呢你就擺一陣呢個 aerogel 落去，如果揾唔到有得去啦，咁可能我記錯，咁但係你會睇到咧，一有呢個 aerogel 隔住啲火同啲花咧，基本上個火咧就燒唔窿個花嘅，一攞開話當然就乜都燒爛曬啦，但係咧如果你擺個 aerogel 落去咧，佢就將嗰啲熱咧就好有效地去隔住咗，你就算攞緊一個八百幾度嘅本身燈嘅火嚟去直接燒呢嚿膠，喺個膠上面就擺朵花咧。朵花都唔爛乜滯嘅，咁其實你會睇到就係佢係一個咧對於熱嘅傳導能力極低嘅一種物料，因為入面大部分都係空氣，絕緣能力好好。咁就基本上就係話咧，如果我哋將佢整成一個保護膜咧，就好似即係可以保護到人啦。咁即係當然啦，大家就會諗啦。以前我哋講過嘅，如果喺火星上面生活咧，好多時個生活模式會係點咧？咁我當時就會估咧，就係話。好難喺嗰個火星嘅地面上面生活嘅，因為咧你要喺地面上面生活咧，你就要忍受咧火星個大氣層好稀薄，佢能夠幫我哋擋住宇宙射線嘅能力咧就唔高嘅。所以咧，你如果唔著任何保護嘅衣物，你想喺上面自由活動咧，咁其實就好危險嘅。咁莫講話上面仲有嗰啲氣壓嗰啲咁嘅問題啦嚇。咁另外就係對於嗰個輻射。你突然之間有個光源射落嚟，可能係太陽光嚇，同又完全冇嗰啲，即係啲紫外線就冇遮冇擋就直射落嚟噶啦。雖然睇落個太陽好暗，但原來你發覺都可以將你曬到好傷嘅嚇，都再即係唔好再都仲未計嗰啲宇宙射線。咁所以其實我哋好需要一種物料，就係去幫我哋去保温啦，同埋去隔熱啦，甚至乎去隔輻射。咁而家似乎睇到 aerogel 咧，佢就係可以即係、就是、有機會成為呢一種物料，但冇人真係去整將佢整成一間屋咁攞嚟罩住啲人啦。但我覺得佢個客觀效果其實好似我哋嘅大氣層嘅，佢就好似一個人工嘅大氣層，整一陣喺度，將佢攞嚟擋住個喺火星嘅天空，即、就、係、是、我哋就活喺一個 aerogel 嘅罩入面，咁然之後就可以喺火星嘅地面活動咁樣啦。 嗱，呢個 aerogel 佢本身有啲咩咁特殊嘅結構，令到可以即係熱啊或者輻射都過唔到嘅咧？ 嗱，其實佢就我唔會話佢個有個好特殊嘅結構，而係應該講佢製成嘅時候咧，佢適當地將嗰啲水分抽走。其實佢本身係似啲咩嘢咧？咁你由 aerogel 呢個字你可以諗一諗嘅，佢就係 aero 即係空氣嘅意思啦。gel 你可以想像到就係可能真係我哋攞嚟 gel 頭嗰啲 gel 係一啲啫喱體嘅嘢，咁其實啫喱本身咧，佢入邊係有啲化學物質，但係入邊有非常亦都 trap 咗好多嘅水喺度，所以我哋可以將佢攞嚟查完之後咧，就啲水分走咗，咁但係嗰啲物質都繼續留喺我哋嘅皮膚表面等等，或者吸收咗等等啦。咁喺30年代嘅時候，有人就問一個問題，就係話如果呢啲普通嘅啫喱咧，你將佢嗰啲水分攞走咗咧，佢成個嗰個分子結構咧就會冧嘅。個原因就是因為冇啲水喺度晾住。但係有人就會話啦，其實我哋有冇能力？因為如果你再將呢啲咁樣嘅唔係隻隻 gel 啦，譬如話有啲部分嘅 gel， 你會睇到就係話咧，入邊其實佢應該有一個好穩陣嘅結構。但是咧，佢中間只不過填咗啲水喺度。 如果即就好似一間屋啊，入面其實明明嗰個支撐骨架係好硬淨嘅，但係入面係斟滿咗水嘅啫。咁其實如果即係呢間屋上面再擲啲嘢去晾住啲嘢，其實下面有水冇水冇分別，因為最緊要本身嗰個嘅嘅建築結構穩陣就得㗎啦。咁而家我哋將呢個諗法又係擺咗喺呢一個嘅 jelly 啊，一啲啫喱嗰度，我哋就諗緊點樣將某一種嘅啫喱。佢個分子結構本身應該要係好硬淨嘅，就將佢入適當嘅處理方法，將入面嘅水分攞走曬，就留翻本身嘅嗰個分子結構喺度，個骨架喺度。咁於是乎咧，入面冇咗水，但係填啲空氣入去嘅時候咧，佢就係一種咧，唔係由水分構成嘅啫喱，而係由空氣構成嘅啫喱，即係就唔係 liquid gel 啦，變咗做 aerogel 啦，咁啊即係佢應該講一個唔係 hydrogel 嚇，唔係一啲水分啫喱，就變成一啲空氣啫喱。咁即係出嚟個特色就好特別啦。嗰、那個堅硬嘅結構依然喺度嚇，咁又好視乎你用乜嘢嘅化學物嚟去整啦。但係咧入邊 trap 嘅嘢咧，絕大部分係空氣，而且 trap 入邊啲空氣咧，佢要進行一個對流咧係好困難嘅，因為嗰啲入邊嘅窿咧就好細，你要入邊。有一個大規模嘅喺 aerogel 入面嘅空氣有大規模嘅對流咧，係唔容易去做得到。咁於是乎有呢個情況之下咧，就能夠做到一個好好嘅隔熱嘅效果啦。因為佢傳導性質唔好，對流作用被抑壓，咁所以就佢就係一個唔係好傳熱嘅物料，咁就有種咁嘅特性。 係啊，嗱咁佢如果話有咁嘅特性之後咧，佢可唔可以我哋假設就係喺火星？我哋噴咗一個好似類似呢個噴發膠咁樣嘅喺間屋入邊，佢跟住咧就會即 係 硬咗之後，佢會做到有少少似一個大氣層咁咧。 嗱，我當然最希望就係咁啦。可能簡單到真係好似一隻碗，即係或者可能一個冰屋，一個倒轉吸轉一個碗嘅形狀，一個天幕，全部 aerogel 嚟嘅。咁基本上呢個 aerogel 甚至乎堅硬到可以自己支撐自己。然之後我哋望上個天咧就。好似有陣雲霧蒙查查咁樣咯，但係咧就佢就幫我將外邊嘅光宇宙射線去擋住曬，入邊可能唔係好光，唔係好夠光，咁我哋咪再點一啲照明系統咯。但係基本上我哋就可以咧生存翻喺一個咧火星嘅地殼嘅地面嗰度。嗱呢個係一個好天真嘅想法嚟嘅。咁如果睇呢個文章本身咧，佢都話俾你聽咧，遠遠未做到呢個效果嘅。第一就係話呢個結構本身能唔能夠支撐到自己嗰個天幕。而更加大一個問題就係、是、咧，我哋人類如果唔想用任何保護衣物喺入邊喺呢個罩入邊生存咧，呢、這個罩係需要加壓，將個氣壓加到咧同我哋地球嘅氣壓係一模一樣，咁先至得。咁但係呢種物料本身能夠去 support 到一個咁即係一個咁咁大嘅氣壓差咧，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咁所以大家諗到做嘅時候咧，就唔會話好簡單一嚿透明半透明膠就咁笠住，好似一隻碗面即係、就是、碗面反碗底咁吸住啲人就算，而係需要成個好似太空管呢咁樣嘅建築結構喺度，然後就係咧一嚿嚿呢啲咁樣嘅建築結構咧，入面就有四五六浸咧呢啲咁樣嘅 aerogel 喺度嚇，即係其實咧。嗰、那個 aerogel 自己本身都需要一個建築結構擺上去，然之後我哋先攝呢啲，就好似我哋咧著棉衲咁啊。嗰啲棉咧要係將佢好均勻地排喺嗰個棉衲嘅夾層中間嗰度咧，先能夠有呢個效果。咁而家呢啲 aerogel 就好似一個棉衲嘅夾層咁嘅作用咧，我就會覺得更加似現實嗰、那個即係做法咯。 嗯。咁即係話咧，佢都要做幾層佢先做到呢個效果啦，係咪？ 是而家相信就應該都是講緊四五層到啦，咁每一層是講緊幾厘米到啦，咁就應該可以做到嗰種隔熱同埋隔嗰個嘅輻射嘅效果。 咁譬如佢呢個新聞亦都話咧，就係佢哋可以喺嗰、那個火星嘅兩極啊，去建立建造一啲房屋，咁咧就可以生產水同埋可以種植食物嘅。即係咁，我咪想起嗰陣時嗰個火星任務，大概係嗰種咁嘅模式嚟嘅。 而家就即係暫時距離仲係太遠啦，因為呢樣咁嘅材料係咪都未進入到 NASA 嘅考慮範圍之內啦。咁只不過有人提出咗一種係可能適合嘅太空用料咯。即係喺呢度又要注意就係話咧，呢種 aerogel 本身咧係都係用一啲好平嘅材料整出嚟嘅。 咁問題就係你點樣將佢整上去？嗱，你如果將佢要帶上個火箭度嚟運咧，又好唔抵嘅。佢好牙炸嘅，佢係好輕，但係佢係好牙炸，好好大件嘅嘢嚟嘅。咁更加實際嘅就係話咧，你能唔能夠帶部機上去慢慢整啦？咁樣。咁而家就咁嘅，嗰啲物料其實離唔開最初代嘅嗰啲 aerogel 離開，用嗰啲 silica 即係用嗰啲直膠咁樣嘅物料嚟去整啦。咁而家去譬如就有人提過用啲叫 alumate 啊，即係其他幾種嘅複合物料溝埋一齊嚟去整出嚟。咁呢啲都唔係一啲好貴重嘅嘢。咁但係更加重要就係咧如果你想真係喺太空上面實行到嘅話咧，我諗第一件事考慮就係話，去生產呢一個 aerogel 本身個器件同埋攜帶原材料整嘅過程入面，可唔可以係一個好慳能量、好簡單嘅過程就能夠整得到？咁於是乎咧，基本上我哋嗰啲製作嘅儀器就好似一個 3D printer 咁樣，幫我哋喺上面去即場去做一大堆預製件，就俾我哋去上面起一間唔係冰屋啦，起一間叫 aerogel 嘅屋出嚟。咁實話未有一撇啦，咁所以你話即係 NASA 究竟點樣，即係太空計劃點實行呢啲嘢，咁我即係實在就只能夠去斷估就算啦。 嗯，咁佢即係有咗之後咧，呢、這個除咗火星之外，喺地球你覺得有啲咩嘅作，即係會用到呢個 LGL 咧？ 嗱，我自己覺得係嗰、那個佢個隔熱性能好啊，咁第一件同埋佢極輕嘅嘢嚟嘅，咁任何嘅譬如固態嘅隔熱物料需要用到佢咧，我覺得即管可以用嚇。佢個好處就係非常非常輕，亦都非常非常耐熱，而且用個製作個成本應該亦都係好低。咁而且亦到個堅硬程度咧就一路去增長，因為以前可能 silica gel 就未必好堅硬，但係而家似乎佢哋更加識得溝啲唔同嘅嘢落去咧，令到更加堅固咯。咁所以你話嗰個應用層面，會唔會去到變成建築材料咧？變成一啲可能喺譬如喺南北兩比較極端氣候嘅地方去做嘅一種隔熱嘅物料咧，甚至乎變成你嗰個衣物嘅材料咧？咁這個我即係這個就只能夠拭目以待啦。 是，但是如果你说譬如隔熱咁样呢，你噴一陣嘢上去就搞定呢，其实就慳好多时间，我觉得就会方便好多囉。咁佢嗱你呢度你可唔可以再解释下呢，就係、是、呢如果将来我哋呀能够有能力喺呢个火星度呢做到一个类似大气层咁嘅物体嘅时候呢，其实嗰个火星嘅环境我哋适唔适合居住嘅呢？ 嗱、啊，咁呢樣真係要諗喎。嗱、啊，其實幾樣嘢，要有適當嘅水分啦，同埋嗰個氧氣喺度啦。咁然後即係入邊當一個大氣成分，亦都要適當地調校過啦。 嗯， 我亦都希望適當嘅温度啦，等等。咁而家咧就係話你aerogel 叫做可能幫我哋解決到嘅問題就係、是、隔熱同埋隔輻射。但是仲有餘下的問題未解決的，就是譬如話點樣維持嗰個罩外罩內的氣壓差，即係譬如尤其是個罩內入邊點樣維持到一個人類適合生存的氣壓，然之後維持到不會漏氣的話咧，咁你就要再諗入邊點樣去調到揾到好的材料嚟幫我哋調到足夠的氧氣。咁氧氣就你絕對冇可能諗由地球殺帶上去俾人吸噶啦。更加有可能就係咧，利用翻火星自己土壤入邊有嘅養分，譬如就係話火星上邊好多嘅沙咧，其實係鐵鏽嚟嘅。鐵鏽其實就係氧化咗嘅鐵，咁可唔可以由嗰度咧透過一啲電解嘅過程，將嘅氧攞翻出嚟，就變成我哋呼吸嘅氧咧？咁另外仲有其他嘅一啲所需嘅氣體，即係我哋慣咗要有啲氮氣溝喺度嘅，咁又揾唔揾到呢啲嘢咧？咁然後水分可能而家有啲希望啦，就因為我哋可能寄望到喺火星嘅極地嗰度咧，係會有啲液體嘅湖嘅，咁可能入面係有如果有水分咁樣。咁即係我會覺得啦，呢、這個 aerogel 佢就俾我哋諗到就係一個比較新穎啲嘅概念，因為你如果問我嘅話咧，你要隔到熱，同埋又要隔到呢一個嘅輻射嘅話咧。首先你話要隔輻射咧，我第一件事就諗到可能係要用啲金屬板喺度，即係你成個罩就要係有個金屬天幕喺度幫你擋住。咁、如果你係整到咁即係厚厚沓沓嘅話，又金屬又唔透光啦， 咁何苦要咁做？不如大家搬曬落地底就算啦。咁但係咧，即係我會覺得，如果有 aerogel 呢樣嘢，係可以俾到我哋一個希望，就係話我哋未必需要喺個地殼以下生存，可能有機會係可以係照係喺翻火星嘅地殼面嗰度生存，咁都話唔定可以嘅。咁， 但係我哋可以調翻轉諗噶嘛？點解嗰個大氣層會俾到一個保護嘅作用我哋咧？ 嗱，以地球嘅大氣層為例啦。咁佢最重要就係隔一啲高能嘅宇宙射線，咁真係落到嚟嘅即係成個光譜啊，得返嗰啲可見光啊，同有一部分嗰啲微，即係嗰啲咁嗰啲咁嘅微波呢啲咁嘅嘢嘅啫，微波都唔係添其實，即係佢能夠開出到俾我哋透到落嚟，基本上就可見光，一啲相對能量唔係太高唔係太低嘅一啲光。剛才講啦，另外就係提供嗰個咧温室作用、温室效應，就幫我哋地球去保暖嘅。即係你調翻轉諗啦，如果冇咗我哋呢個地球嘅大氣，我哋個温度冇辦法好合理地去維持。然之後咧，我哋嗰個直接受到高能量嘅宇宙射線同埋太陽光去直接傷害，咁呢啲保護作用我都覺得係即係缺一不可咯。 唔係，但係我問題話，即係嗰個 呢個 aerogel 係咪好似類似一個我哋地球大氣層咁嘅保護啫？如果係嘅話咧，點解兩個形態係咁唔同嘅咧？ 嗱，我會話似嘅嚇。咁佢個形態唔同嘅原因就係咧 ，aerogel 係一啲咧有一啲特定嘅化學物質形成一啲分子結構，幫我哋將一堆空氣 trap 住咗喺度。 嗯， 嚇，即係嗱，佢又唔一定需要 trap 同我 trap 空氣，但係起碼佢有一個咧入邊係輕泡泡嘅一個結構喺度。 嗯， 你可以想象佢似一種海綿啦。如果海綿周圍係水啊，咁佢索曬水啦；周圍空氣，佢索曬空氣咯。咁啲 aerogel 如果係真空嘅時候，佢基本上亦都唔會有啲乜嘢喺入邊啦。咁我就會話佢係一個咧好非常之稀疏而又透光嘅一種分子結構。而呢種結構本身上邊亦都有一堆粒子喺度。呢啲粒子佢亦都可以幫我咧起到一種好似大氣層嘅作用。其實大氣層點解能夠擋到輻射啫？就只不過大氣層就係一陣好厚嘅好厚移動緊嘅分子，然之後有時啲光打咗落去，佢幫我將啲光撞到散曬，甚至乎會係反射走咗，好似一塊鏡咁樣。其實就係嗰個大氣層點樣去即係幫我哋隔輻射嘅原理。咁如果你嗰陣物料上邊嘅嗰啲粒子係排得密啲嘅，密度高啲嘅，咁佢就唔會幫你擋曬啲光，但係亦都有可能好多其他高能量嘅嗰啲咁樣嘅射線幫你擋走咗。咁其實即係客觀上嘅效果就係佢都係一陣，我甚至乎會話有少少似一陣咧，將佢固態化咗嘅一堆空氣喺度，佢唔係一啲不停地亂咁流走，即打風咁流走嘅空氣。佢啲 aerogel 就好似一陣佢好似氣體咁，密度咁低咁輕。但系佢就凝結咗一個固定嘅地方嗰度，咁就變成一個固，又可以一個依靠嘅固體嘅罩咁罩住我哋。 嗯，明白。即係簡單嚟講，兩個嗰個實際作用都即係都相同啦，只不過 類似嘅 個形態本身就有少少唔同嘅。咁其實我哋可以想象就係將來可能有一個好似類似 aerogel 咁嘅大層喺其他地方出現咯。 嗯。即係我都希望係即係，其實你唔好話去到喺外邊啦。你如果係我哋整嚿玩具可以俾細路仔俾我玩下，我覺得幾得意嘅。 係啊， 無端有間屋係 aerogel 咁形成咗咁樣咧。 但係我哋喺現實上，我哋喺邊度揾到嘅？ 嗱，呢樣嘢都要整出嚟嘅嚇。你話如果現實上比較相似嘅就係可能係啲啫喱狀嘅物體。 嗯。 但係而家咧，佢需要用一個即係工業技術製作個過程，將啲空將啲水分抽走曬。 嗯。 抽走嘅時候最重要就係咧，如果一般你有得佢自己擎乾咗走咧，佢你可以話佢嗰啲水分子佢俾出嚟嗰種毛細管作用咧，就會幫你扯冧咗成個分子結構。 嗯。 而家就係話點樣可以係將嗰啲水分蒸走嘅情況之下，亦都可以壓抑住個毛細管作用，令到啲水分唔會將你剩翻落嚟嗰間屋去扯冧咗咧。咁就係嗰、那個技術所在咯。咁你話具體用乜嘢技術去做，我自己都唔知啊。 係啊，明白。好啊，咁啊，可能即係呢個 LG 可能將來仲有其他嗰啲發展啦，例如做一啲 即係模型啊，或者其他嘅建築材料添啦，甚至 啊，可能有一日可能喺你面前嗰張台咁， 都係 L gel 係 L gel 做嘅， 然之後你會發覺台長可以咧用兩隻手指咧就已經舉起咗成張台 啦，即係話換言之，佢有一個固定嘅結構，但係咧可能係好輕嘅嚇， 亦都好硬淨嘅， 好硬淨嘅。好啦，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好，拜拜， 拜拜。